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55集，厨神。白玉堂话出口，展昭倒抽了一口凉气。一旁小六摸着下巴，原来展大人还有这种花名，可郭天却站了起来，对展昭一揖：“ 原来是开封第一吃货，失敬失敬。” 这花名不会就这么坐实了吧？ 所谓秦逢知音，菜逢吃货，今日我拿出看家绝学，做几道好菜给你尝尝。 郭天说着，就要往后厨去。 我想吃螃蟹。 白玉堂扶额，拽了拽满眼期待的展昭：“ 妈，正经事。”“ 什么正经事儿？”“哎，玉堂，你要不要吃鱼呀？” 白玉堂无语，在展昭眼前打了个响指：“ 啊，大厨啊。” 郭天都走到楼梯口了，站住回头看：“ 除了螃蟹还想吃什么？”“ 啊。” 展昭赶紧将差点冲口而出的排骨两字咽回去。 啊，不是啊，啊，吃饭之前我就想问问关于昊天楼的事情。 郭天微微一愣，回转身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边坐下。 昊天楼怎么了？ 嗯，我听一个朋友说，昊天楼做的佛跳墙和你做的味道一样。 你那位朋友也是外行，怎么可能一样？ 不一样吗？ 他用的是我的方子和我独家调配的香料而已，功力却不到我的三成。 你认识那厨子？ 当然认识了，他是我徒弟嘛。 郭天的话出口，众人都愣住了。良久，小六子笑出了声，拍着郭天的肩膀：“ 别逗了你，昊天楼的厨子都是宫里退下来的御厨，年纪可大了，你才几岁，人家的师傅。” 郭天瞧了他一眼，小六让他的眼神吓了一跳，赶紧躲到一旁。 那人家是比你大很多吗？ 人家哪有他大，他只是装嫩。 这时楼下传来人说话的声音，展昭和白玉堂望向楼梯口，第一眼先瞧见了一个银白色的脑袋顶。随后天尊背着手晃晃悠悠上来了，身后一起上来的是打着哈欠的阴侯。郭天回头看了一眼之后突然蹦了起来：“ 爹，你个无趣白发男。” 天尊瞄了他一眼，抱着胳膊问身后的阴侯：“ 哎，老鬼，你说郭大和郭二哪个做饭好吃点？”“ 自然是郭大。”“ 混账啊，明明是郭二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对视了一眼。 该不会 厨神郭二？ 不要用这个绰号，好难听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默默点头，的确厨神听着跟畜生似的，的确不雅。可是两人同时又想到，厨神郭二和厨圣郭大是一对双胞胎，两人都是神厨，当年名声很响。郭大很早就过世了，郭二下落不明。据说他云游天下，吃各地美食和收集各种稀有食材去了，怎么会在太白居做主厨？两人又琢磨了一下，也对，二和大拼一块儿，可不就是天吗？ 你看看你，收的徒弟跟你一样无趣。 郭二指着白玉堂对天尊投诉，阴侯径直朝展昭走过来，到了他身边坐下。 郭二最拿手的是炒面，让他炒个面给你吃。 阴侯果然比那只无趣白毛有品味。 话没说完，郭二被天尊一掌拍头。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怎么三人很熟的样子，莫不是老朋友？郭二本来想走了，不过见阴侯和天尊坐下，也跟过来也坐下了。展昭有些好奇， 问端着茶杯的殷侯：“ 你们认识啊？”“ 认识100多年了。”“ 你怎么跑开封来了？”“ 我听说我徒弟在开封呢，所以来找他。不过他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什么进步。”“ 你徒弟是昊天楼的厨子，能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什么昊天楼的秘密啊？”“ 这他倒是没说。哎，对了，我听他提起过一件事，说是昊天楼每天都会少一些饭菜。”“ 什么意思？”“ 就是每天晚上留下的食材都会少一份，而且都是白菜豆腐之类的，都不怎么讲究，有什么拿什么的感觉。我徒弟还是比较讲究的，有些菜冷了不好吃，隔夜了不能吃，所以有几次他晚上偷偷盯梢，看看是不是有人饿了跑来吃宵夜。后来他看到几个昊天楼养着的五人拿了一份饭菜，出了太白居往城西的码头去了。他们把饭菜送上了码头西边停靠的一艘船，然后又拿着空掉的碗盘出来。”“ 这么说是昊天楼的人在给什么人送饭？”“ 他说是。”“ 那他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啊？”“ 他功夫一般又很怕事，所以没去看。” 郭二摇了摇头。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这条线索值得研究，吃完饭就去。郭二约了天尊和殷侯喝酒，就跑去给展昭他们做炒面了。“ 你们不是上课去了吗？这么早放课了？”“ 问他。” 天尊拖着下巴指着殷侯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看殷侯，殷侯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来。“ 那老鬼跟我说是去看季润后人弄的塔，又没说上课。” 展昭凑过去看，就见殷侯揣着的是一个木匣子。“ 这是什么？”“ 季润家的人因为命短，所以一些重要的事情都会详细写下来，这匣子是他们藏那一卷季家世代秘密的卷轴的。”“ 真的？” 展昭有些惊喜地打开盒子，却发现里边空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看殷侯和天尊。“ 我们找到的时候啊，这匣子就藏在暗格里，不过里边的卷轴已经没了，估计也是被人拿走了。”“ 这么说，这匣子里应该保留了季家所有的秘密啊。”“ 嗯， 季润当年藏了好多秘密，这匣子原本应该是他后人保管的，不过既然已经绝后，那匣子就一定藏在他后人最后出现的地方。可惜来迟了一步，不然可以好好研究下。”“ 是谁拿走了？” 这时小六子端着炒面上来了，展昭夹着一筷子炒面也琢磨，“ 会不会在那个黑衣人手里啊？” 白玉堂点头，那黑衣人在小楼里神出鬼没的，说不定真是他。只是当他再抬起头想跟展昭讨论一下的时候，就见展昭嚼着面已经陷入某种陶醉状态，至于案情估计已经不记得了。郭天不愧为厨神，这一碗普通的炒面好吃到白玉堂都忍不住夸赞了两句。“ 以前郭大煮的更好吃。” 天尊在一旁说了一句话，急得郭二直跳脚。吃饱了饭，众人该干正经事儿了。根据郭天徒弟给的线索，展昭和白玉堂找到了码头附近。天尊和殷侯也带着小五跟着，不过小五有些显眼，码头附近白天到处都是人，因此也不好靠近。殷侯和天尊帮忙拽住小五，白玉堂和展昭悄悄溜到了船舶密集的停泊区域。白玉堂数了数，指着不远处一艘看起来有些破旧、十分不起眼的渔船。“ 是不是那艘啊？”“ 有些像。”“ 溜上去看看。” 白玉堂和展昭到了那船旁边，左右看看，发现这一带并没有什么人看守，于是两人悄悄溜上了船。只是刚上船，就看到有人搬着打鱼的工具上来，两人赶紧就近躲在了一个雨棚的下面。雨布后边好几个大汉在晒渔网，边忙边讨论这几天风大什么时候还能出海之类的。展昭微微皱眉看白玉堂：“ 好像是真的渔民。”“ 这里船太多， 而且感觉大家都差不多。 正纠结，展昭突然拽了拽白玉堂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凑过去看展昭的鼻子，顺便伸出手指戳了戳，很高很挺。展昭无语，一手拽住白玉堂的衣袖，一闪身到了另一艘船上。白玉堂就见展昭摸了摸鼻子，在风中变了一下方向，然后又到了另外一艘船。白玉堂看着展昭耐心地用鼻子来辨别方向，有些哭笑不得。 猫儿，能闻到什么？到处都是晒咸鱼的味道。 不是，刚才郭二请我们吃那个炒面，我好像闻到一点味道，和那个有些接近。 这样都闻得出来？ 这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